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大侠远去江湖依旧系列欣赏节目，缅怀武侠小说大家金庸。今天我们继续欣赏金庸的长篇小说《笑傲江湖》的第一章《灭门》。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为您解析柳宗元的仇曹世玉过象限剑记。 在《笑傲江湖》的第一章开头，福州抚慰镖局的少主人林平之打猎回来的路上，在一个小酒肆中遇到两个人轻薄酒肆中卖酒的女孩，冲上去打抱不平，失手杀了一个四川口音的姓余的汉子，惹下大祸。回到家，父亲跟他说，四川青城派派了四位徒弟来到镖局，他担心自己杀的人就是青城派弟子，又不敢跟父亲说明。但是和他一起在酒肆中动手的镖局镖师却很快相继不明原因的被杀，一时间血雨腥风遍布名震一方的抚慰镖局。我们继续欣赏《笑傲江湖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爷儿俩说了一会儿子话，林平之始终拿不定主意，不知该不该将杀了人之事告知爹爹。终于心想，还是先跟娘说了，再跟爹爹说。吃过晚饭，林振南一家三口在后厅闲话。林振南跟夫人商量，大舅子是六月初的生日，该打点礼物送去了。说到这里，忽听得厅外人声喧哗，跟着几个人脚步急促奔了进来。林振南眉头一皱，说道，没点规矩。只见奔进来的是三个趟子手，为首一人气急败坏地说，总镖头。林振南喝道， 什么事？大惊小怪的。 趟子手沉气道， 拜尔死了。 林振南吃了一惊，问道， 是谁杀的？你们赌钱打架了是不是？ 心下好生着恼，这些在江湖上闯惯了的汉子可真是难以管束，动不动就出刀子拔拳头，这里府城之地出了人命可大大的麻烦。陈七道， 不是，刚才小李上茅厕见到白二躺在茅厕旁的菜地里，身上没一点伤痕，全身已经冰冷，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，怕是生了什么疾病。 林振南呼了口气，心下顿时宽了， 我去瞧瞧。 当即走向菜园，林平之跟在后面。到的菜园中，只见七八名镖师和趟子手围成一圈，众人见到总镖头来到，都让了开来。林振南看白二的尸身，见他衣裳已被人解开，身上并无血迹，问站在旁边的祝镖头道， 没伤痕。 祝镖头说，我仔细查过了，全身一点伤痕也没有，看来也不是中毒。 林振南点头道，通知账房董先生，叫他给白二料理丧事，给白二家送100两银子去。 一名趟子手因病死亡，林振南也不如何放在心上，转身回到大厅，向儿子说， 白二今天没跟你去打猎吗？ 林平知道，去的，回来时还好端端的，不知怎的突然生了疾病。林振南道：“ 世界上的好事坏事，往往都是突如其来。我总想要打开四川这条路子，只怕还得用上10年功夫。哪料得余观主忽然心血来潮，收了我的礼不算，还派了4名弟子，千里迢迢的来回拜。” 林平知道，爹，青城派虽是武林中的名门大派，福威镖局和爹爹的威名在江湖上可也不弱。咱们年年去四川送礼，余观主派人到咱们这里，那也不过是礼尚往来。 林振南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四川省的青城、峨眉两派，力派数百年，门下英才济济，着实了不起啊！虽然赶不上少林、武当，可是跟嵩山、泰山、衡山、华山、衡山这五岳剑派，已算得上是并驾齐驱。你曾祖远途宫创下72路辟邪剑法，当年威震江湖，当真说得上是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但传到你祖父手里，威名就不及远途宫了。你爹爹只怕又差了些。咱林家3代都是一线单传，连师兄弟也没一个，咱爷俩可及不上人家人多势众了。” 林平知道，咱们十省镖局中一众英雄好汉聚在一起，难道还敌不过什么少林、武当、峨眉、青城和五岳剑派吗？ 林振南笑道：“孩子，这句话跟爹爹说说，自然不要紧。倘若在外面一说，传进了旁人耳中，立时便惹上麻烦。咱们十处镖局，84位镖头各有各的玩意儿，聚在一起，自然不会输给了人家。可是打胜了人家，又有什么好处？常言道，和气生财。咱们吃镖行饭，更加要让人家一步，自己矮着一截，让人家去称雄逞强，咱们又少不了什么。” 忽听得有人惊呼：“哎呦，郑镖头又死了！”林振南父子同时一惊。林平之从椅中直跳起来，颤声道：“是他们来报。”这仇字还没说出口，便即缩住。 其实林振南已迎到厅口，没留心儿子的话， 只见趟子手陈七气急败坏地奔进来，叫道：“宗镖头，不好了！郑镖头又给那四川恶鬼锁了，逃命去了。” 林振南脸一沉，喝道：“什么四川恶鬼？胡说八道！” 陈七道：“是那四川恶鬼，这川娃子活着也这般强凶霸道，死了更加厉害。”他遇到总镖头怒目而视的严峻脸色，不敢再说下去，只是向林平之瞧去，脸上一副哀恳害怕的神情。 林振南道：“你说郑镖头死了，尸首在哪里？怎么死的？” 这时又有几名镖师趟子手奔进厅来， 一名镖师皱着眉：“ 郑兄弟死在马厩里，便跟白二一模一样，身上也没有半点伤痕，七孔既不流血，脸上也没什么青紫浮肿，莫非刚才随少镖头出去打猎，真的中了邪，冲撞了什么邪神恶鬼？” 林振南哼了一声：“我一生在江湖上闯荡，可从来没见过什么鬼。咱们瞧瞧去。” 说着拔步出厅，走向马厩。 只见郑镖头躺在地下，双手抓住一个马鞍，显示他正在卸鞍，突然之间便即倒毙，绝无与人争斗厮打之象。 这时天色已黑，林振南叫人提了灯笼在旁照着，亲手解开郑镖头的衣裤，前前后后的仔细查看，连他周身骨骼也都捏了一遍，果然没半点伤痕， 手指骨也没折断一根。林振南素来不信鬼神，白二忽然暴毙那也罢了，但郑镖头又是一模一样的死去，这其中便大有蹊跷。若是黑死病之类的瘟疫，怎会全身浑没黑斑红点？心想此事多半与儿子今日出猎途中所遇有关，转身问林平之道：今儿随你去打猎的除了郑镖头和白二外，还有史镖头和他。说着向陈七一指，林平之点了头。林振南道：你们两个随我来。吩咐一名探子手请史镖头到东厢房说话。三人到得东厢房，林振南问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林平之当下便将如何打猎回来，在小酒店中喝酒，如何两个四川人戏舞卖酒少女，因而言语冲突，又如何动起手来，那汉子揪住自己的头颈要自己磕头，如何在惊慌气恼之中拔出血筒中的匕首杀了那个汉子，又如何将他埋在菜园之中给了银两，命那卖酒的老不可泄露风声等情一一照实说了。林振南越听越知事情不对，但与人斗殴杀了个异乡人终究也不是天塌下来的大事。他不动声色听儿子说完了，沉吟半晌问道：这两个汉子没说是哪个门派或者是哪个帮会的？林平知道没有。林振南问：他们言语举止之中有什么特异之处？林平知道也不见有什么古怪。那姓于的汉子一言未毕，林振南借口问道：你杀的那汉子姓于？林平知道：是，我听得另外那人叫他于兄弟，可不知是人为于还是人则于，外乡口音却也听不准。林振南摇摇头自言自语：不会，不会这样巧法。于观主说要派人来，哪有这么快就到了福州府，又不是身上长了翅膀。林平之问道：爹，你说的这两人会是青城派的？林振南不答，伸手比划问道：你用翻天掌这一式打他，他怎么拆解？林平知道他没能拆得了，给我重重打了个耳光。林振南一笑连说：很好很好。林振南又问：你用这一式打他，他又怎么还击？仍是一面说一面比划。林平知道当时孩儿气恼头上也记不清楚，似乎这么一来又在他胸口打了一拳。林振南颜色更和道：好，这一招本当如此打，他连这一招也拆架不开，绝不会是名满天下的青城派松风观余观主的子侄。四川一省姓余的不知有多少，这姓余的汉子被儿子所杀，武艺自然不高，绝技跟青城派扯不上什么关系。他伸出右手中指往桌面上不住敲击，又问：他又怎么的揪住了你脑袋？林平之伸手比划怎生给他揪住了，动弹不得。陈七胆子大了些，插嘴道：白二用钢叉去硕那家伙，给他反脚踢去钢叉，又踢了个筋斗。林振南心头一震问道：他反脚将白二踢倒，又踢去了他手中钢叉，那是怎生踢法的？陈七道：好像是如此这般，双方揪住椅背，右足反脚一踢，身子一跳，左足又反脚一踢，这两贴姿势拙劣，像是马匹反脚踢人一般。林平之见他踢得难看，忍不住好笑说道：嘿，爹你瞧。却见父亲脸上大有惊恐之色，一句话便没有说下去。林振南道：这两下反踢有些像青城派的绝技无影换腿，孩儿到底他这两腿是怎样踢的？林平之道：那时候我给他揪住了头，看不见他反踢。林振南道：是了，要问史镖头才行。走出房门大声叫道：来人呐，史镖头呢？怎么请了他这许久还不见人？两名探子手闻声赶来，说道到处找史镖头找不到。林振南在花厅中踱来踱去，心下沉吟：这两脚反踢倘若真是无影换腿，那么这汉子纵使不是余观主的子侄，跟青城派总也有些干系，那到底是什么人，非得亲自去瞧一瞧不可。说道：请崔镖头纪镖头来。 好了，金庸的长篇小说《笑傲江湖》第一章《灭门》就为您播送完了。《笑傲江湖》情节一波三折，